啊， 忘了这事， 但是送命而回， 送命而回。啊，大弟，他是送命而回。 啊，爹娘， 天不亲，父母之意忘不了啊。 什么？之意忘不了？ 忘不了啊！ 哎呀呀，之意忘不了啊！大爷，他的父母之意忘不了。 不练的很呐、 我要问呐、啊，问什么？